之后呢，具体都是哪一个学制，哪一个学段学什么，您简单给大家也说一下。 是这样的，这七年啊，它其实是看怎么说，如果是从学籍管理上来讲，它是分成叫3+2+2，也就是说它前三年是属于中职阶段，就是按照那个中职学生的这个学籍管理规定来执行，中间两年是它的那个专科阶段，最后两年是本科阶段。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现在操作的这个教学上来讲，它是变成2+3+2，也就是说前两年我们对学生进行的是这个高中阶段基础课程的教育。您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他三年级才分专业，为什么？因为就是前两年他是学的都是通用的课程，都是高中阶段的课程，然后从三年级开始到五年级是大专阶段的课程，六年级和七年级是本科阶段的课程，是这么区分的。 嗯，好，这是七年哈，所以大家在填报这个贯通项目的时候，就要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呀、以及等等都有一个设想。 对， 是吧？ 要提前做好这个职业规划。 对，然后呢可以填这个项目。那我们请杜处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填报这个项目，这个项目适合有哪些潜质的孩子来做。 从我们这两年招生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项目啊适合这个孩子学习目的性比较强，对这个以后的人生规划或学习方向啊定位比较准的一些孩子。拿我们学校举例吧，我们学校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在高端贯通招生的专业呢 都跟信息技术有关， 相对来说它很直观，就是软件技术，大数据，还有这个信息安全，如果孩子在理科方面，在逻辑思维方面，他比较有很强的这个造诣呢，他可能对计算机类的比较敏感，他可能就前期就可以选择这类专业。还有一类孩子呢，就可能刚才我说他可能相对来说科目来不太均衡。这些孩子呢，可能有些像我们这类专业的就是理科比较强，像刚才光主任说他可能有文科比较强， 理科就弱一点的。 对，这类孩子呢，他就可以直接避开高考，因为这类孩子参加高考可能有些科目他也会不会取得特理想的，对，他不好弥补，因为他已经短在这儿了，所以报考我们这类型的项目呢，他可能呢就可以让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和考试过程中减轻他的学习压力， 他不用面对高考 这么大的对学习压力，所以呢 可以取得这个本科的学历， 对，可以 他会有机会然后进入到本科院校去学习，当然是属哈，本科院校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类孩子来说，选择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正确的去分析自己的孩子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整体的学习状况如何，那么有哪些喜好。至于说兴趣和爱好，可能就可以，比如说今天我们三所学校，如果偏文科，可以选这个政法呀、劳动保障，其实也可以是吧？偏文吧， 文 理都行， 都有。 但是杜处您那儿大概信息技术就是 理科 对， 对对。 然后呢，我们再去想，哎，这个几个学校都有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孩子可能更倾向于学哪儿？那个时候就要去钻研每一个学校的专业配置了。 对对。 这那个是我们呢，用一些时间哈，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有关这个贯通项目。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是提前那个招生录取嘛？如果说这个没有被录上的话，还可以比如说在下面参加这个统招。 对，可以，不影响、 不影响。 就是因为那个贯通批次它是在统招批次之前录取的，如果录走了呢是不能参加后面的 录取， 但是如果前边没被录走，就后面正常的录取还正常进行，不影响。 好， 是提前批的提前批， 提前批的提前批。 对，他的提招完了以后还有其他的提招，他也可以参加， 应该算零批是提前批哈。好，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李主任说到了，其实是需要有北京正式户籍的这样的考生哈。那么像一些随迁子女，他是也可以在北京考试的，但是不可以报这个项目， 本是正式户籍。 好，那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哈，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呢写明啊，您关于哪个学校想要问什么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开启的中招直播咨询呢，主要来关注贯通啊，贯通培养试验项目。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这三所学校呢都是有贯通培养项目的。三所学校加起来今年一共要招生1110人，然后三所学校一共涉及了13个专业哈。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们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今天呢这个三所学校我们挨个儿来给大家继续说。首先呢来说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请招办主任李一涵老师呢和院长特别助理刘笑老师来给大家呢介绍相应的情况。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呢，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呢有5个专业，具体都是什么？今年的这个计划啊，是不是会分到这个专业里面？李准， 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高端贯通项目今年有5个专业方向，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智能楼宇信息技术。这5个专业呢，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年的总计划是360人，但是呢，我们在志愿填报和入学时都是不分专业的，每个专业也没有设置这个具体的这个计划数。 所以大家现在在听这个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的贯通培养项目的专业的时候，你就想我大概会不会喜欢这个项目，会不会报考这个学校就可以了，是吧？ 对，把你最喜欢的专业放到前面 就可以了。对，因为我们进去之后还有2年的这个高中阶段哈的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那个最后那个段，我会对接哪些本科院校，这可能是家长最后特别关心的。 我们 哇下雨了，我们已经听到雷声了。 刚才关主任说过了，我们这个贯培分3个阶段，分别是基础文化教育阶段、专业教育阶段和本科教育阶段。 对， 基础文化教育阶段呢，我们这个对接的是11学校。专业教育阶段由我们学院自己承担。这2个阶段是5年时间，后面对接的呢是3所本科院校，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在入校2年， 根据不同的专业进入到不同的本科院校，在 相应的专业去学习吗？ 共7年 啊，7年的时间哈。好，这就是我们了解的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在这个高端贯通培养项目上哈是如何来设置的。那么从2016年开始，我们进入这个贯通培养项目。2016、2017、2018，现在有2年的时间了，是吧？ 两年的时间。 那么这2年在我们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接受的都是北京11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教育和培养，是吧？ 对。 那是否会接收到11学校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呢？我们请院长特别助理啊刘笑老师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进入到这个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学生，您采用的是11学校的那种教育模式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笑，来自于北京11学校，现在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院长特别助理，也是贯培基础教学部的校长。2016年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11学校合作，共同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北京11学校是一所北京示范高中校，也是综合改革的试验学校。它曾获得了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特等奖。它获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11学校构建了适合每一位学生个性发展可选择的课程体系。因此，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培养项目与11学校的合作，不是简单的照搬11学校的管理机制、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而是嫁接。我们根据贯通培养项目，培养高端技术技能的人才的培养目标，在11学校分层分类综合和特需的课程体系上，不仅仅保持了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了课程的失切性，充分考虑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的对接，使课程的设置更适合于贯通学生的个性与未来发展的需求，最终为北京高精尖产业培养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实现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 其实听刘校介绍，他有着十一学校的优质的资源，但是呢他结合着我们高端贯通培养项目自己的特点，然后设置了一些课程在里面，是吧？ 是这样， 是这样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上高中，尤其是新高一啊，去年就开始选课呀、走班啊什么的，那么像这种模式比如说在劳动保障学院也会是这样进行吗？ 是这样。这次我们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培养项目基础教育阶段完全采用了十一学校的管理机制，全面实行选课走班，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不同学生有不同需求和选择，学生通过选课，每位学生形成了自己的课表，每位学生按照自己课表的安排到相应的地点去，教室去上课，阅览、实验、讨论、教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教室上课，这就形成了走班选课。通过走班选课呢，有选择的课程体系落实到每一个学习过程，学生的课程选择权真正落实到了实处。 那现在我们这个课程体系是怎么设置的？比如说选课走班要走多少班，有多少课表，因为有的学校说一人一张课表。 我们是这样， 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两届学生已经一共拥有了486名学生，也就是说拥有了486张课表，每个学生一张课表， 真的是一人一表， 一人一表， 上得过来吗？这老师得走成什么样啊？ 因为老师有自己的学科教室，他就在学科教室等着学生过来上课。 那么这个比如说不同的这个课程，学科和课程哈，相应的来讲会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和十一本校不太一样的地方，有着劳动保障特色的，您给举个例子。 好，目前为止我们基础教学部共开设了255门学科课程，23门综合实践课程，包括我们25个社团、35个管理岗学生管理岗位都由学生自己进行了选择，最大程度的满足每一位学生的学习需求。那么如果要说跟十一学校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在分层分类综合和特需的课程体系中更深入地研究了课程的贯通性和课程内容的衔接性。那我基础教学部在课程设置上对国家课程和学校课程进行了统筹，开发出选择性的课程，减少必修课程，增加选修课程，在选修课程当中增加了与学生未来专业发展衔接的课程内容。另外一个特点其实是开展通识教育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发展的需求，也为学生接触和感受到更专业的职业门类，引领学生未来发展的思考和规划下了很大的功夫，开展了职业认知课程。 那我想既然这些同学们他们不会面临着比如说高考的压力哈，那么在比如刚才您说的和他职业对接的这个方面，可能对学生来讲他会更有兴趣，而且学起来是否更加轻松愉快一点？ 因为第一个呢，课程是他自己的选择，每个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自己的课程，所以有兴趣他就有投入，他就更加的爱好和投入到这种学习的环境当中，更重要他与他未来职业发展进行了挂钩，所以学生对这方面上来说特别的感兴趣，他觉得是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而创造，所以他更加的投入和认真。 这里边会不会有那种课程，因为我们最后两年之后还是要选择专业嘛，选择他未来的就业走向，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职业生涯的那种课程会不会预备的更多一些？ 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设置了很多，对我们来说叫做职业认知课程，或者称之为职业体验课程。这种课程主要是让学生通过体验对未来要学习的专业知识有相应的了解，而不是单单从名字上去判断自己未来的一些专业学习内容。那么学生可以根据利用我，因为十一学校学习它的学段设置是大小学段，其中在第九周之后有两个星期我们称之为小学段，我们开设了职业认知课程。那么在这里呢，学生就可以 让学生走进可能未来所从事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企业，与这个岗位的专家学哥学姐面对面交流，了解工作的环境及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意在帮助学生了解未来自己可以选择的专业特征和自己未来有可能从事的职业特点和具备的能力。 嗯，从2016年试点到现在哈，应该有一届学生通过这个十一学校两年的培养了啊，就十一学校在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两年的培养， 是 这 样 吗？ 是这样，是这 样，应该是在劳动保职业保障学院上课吧？ 是 哈、嗯，好，那么这两年过去了，我们同学的反馈怎么样？在他们身上，您看到了哪些特别明显的变化？ 刚才介绍了，目前我们学生接受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十一学校的教育，发现、唤醒和帮助是十一学校的理念。那么我们认为发现学生的潜能比发现学生的问题更加的重要，所以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基础教育阶段的贯通培养项目当中，我们实施全人教育，要将每一位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关注他的全面发展。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个适合教育的生态，帮助学生怎么在校园里自我发现，在老师的帮助之下发现自己，寻找他们真正的自己。其实我们开设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课程，对课程来说，其实它在拉丁语当中是跑道的意思，也就是为学生设计不同的跑道。那么它的动词的意思其实是奔跑，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多的开设一些课程，满足和尊重某一些特定孩子的需求和不一样的成长方式，让每一位孩子在属于自己的跑道上奔跑。像我们明天是7月1号，那么我们正好是我们第一届学生贯通学子的毕业典礼， 嗯， 我们也是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我们特别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各位各界的朋友来到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北校区， 嗯， 也是在昌平南口路32号，共同参加我们的第一届贯通学子的毕业典礼，那在这里一起见证我们贯通学子的成长。 嗯，好，那么毕业了之后，这典礼之后呢，他们就将选择自己的专业，进入到自己的专业培养阶段了。那也就是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5个相关专业应该供他们来选择。那么李一涵主任呢，也给大家说说这5个相关的专业分别是什么，大概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有5个专业方向，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智能楼与信息技术。我分别向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这几个专业的特色吧。作为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直属单位，我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呢，在2015年牵头组建了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职业教育集团。人力资源专业和社会保障专业呢，依托人力社保行业是学院的核心特色专业，也属于国家级骨干重点专业，就业优势十分的明显。 出去之后干什么？ 出去以后呢，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呢，我们出去以后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它肯定是跟人事相关的一些工作， 人事部门哈， 人事部门，像我们学校，因为我们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嘛，这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只能说高职毕业的学生啊，因为本科的还没有呢， 对， 高职毕业的学生呢，我们都分布在各个区的社保中心，各区的人才职介还有仲裁厅等等。 好，智慧养老和健康管理专业啊，这个倒是符合未来的一个北京是老年人口就是增多这么那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哈。 对，是的，智慧养老与健康专业呢，我得多说两句啊，它呢也是我们学校的重点专业之一。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经大约是329.2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4.1%了。但是我们国家的养老专业人口缺口却达到了上千万， 护理人员太少了。 对对，养老专业人员少。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市老年专业联盟的牵头院校，是国内最早开设养老类专业的院校。 2016年呢，更是成为了北京三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学院之一。我们学校从2009年。就开设了这个养老专业。我们养老专业呢是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全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专业。专业的定位呢是面向首都北京，为高端的养老机构培养高技能老年服务人才和中基层的管理人才。 嗯，还有一个专业哈，简单的说一下，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和智能楼宇信息技术都是跟我们住的这个空间有关，是吧？ 对，这个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智慧城市设施，哎，安全管理呢，其实这两个专业都是也是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专业和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刚才我说的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这专业呢，是全国唯一的致力于保障城市地下管线安全运行的专业。 城市地下管线 对、对，它是给城市地下的管网做规划诊断，实际上就做 B 超。 对，好，那么这是几个专业哈。大家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专业呢？就是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所学校未来我可以进入到哪个专业，这个专业是我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了解它的最必要的地方哈。那么至于进去之后呢，两年的这个学习可能还会对这些专业有更具体的一些了解。那么至于国内对接的院校呢，刚才李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在本科阶段呢对接了这个首经贸、首医大以及呢北信科这三所高校。那么在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当中，这三所学校大家都应该有相应的了解了哈。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就不给大家多说了。我想呢在贯通这个培养试验项目这个阶段，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我们在这个高中这个阶段，我们和哪所学校来联合培养，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育资源，那么这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专业特色。好，那刚才呢我们了解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啊，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在一会儿呢如果有问题的话集中再给大家呢来做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下面一所学校，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一说这个名字啊，特色就已经非常突出了。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我们来了解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一听名字跟政法相关，我们一说就政法口。我们请关主任呢，关晓霞主任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政法职业学院有几个啊这个专业，我们大家呢来可以选择。同时呢，今年我们的计划是300人。 对，是，我们今年招生300人，一共是分成五个专业，这五个专业分别是法律事务专业。它的方向是知识产权，法律文秘专业方向是法官助理，司法助理专业方向是检察官助理，还有国内安全保卫专业方向是涉外安全信息分析与管理，司法信息安全专业方向是网络安全与犯罪调查。那么从这个名称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的特点还是挺鲜明的。我大概把它归成两类吧，一类是法律类的专业，一类是安全类的专业，这个应该是很能体现我们政法的特色了。 对， 那么这些专业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好吧。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法律事务专业、法律文秘专业和司法助理专业这种法律类的专业，我们之所以给它标了不同的方向，是因为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其实是面对不同的虽然都是政法系统吧，但是他面对的这个法院是不同的。那比如像法律事务专业，我们标了知识产权，这个主要是面向咱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有就是国家这个专利局，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产权的公司、代理公司，这是这个专业。那么法律文秘专业它的方向标的是法官助理，那么这类学生主要是面向法院， 帮助法官做一些文秘工作。 对对，就相当于是法官的秘书。因为这个法律文秘专业实际上是我们学校也是北京市的一个特色的专业，2000年这个专业就成立了。当时实际上成立这个专业是因为高法就是急需这个书记员，所以指定我们作为他们的书记员培养基地，那么为北京市的各级人民法院培养书记员，所以才产生了这个专业。 第三个专业是叫司法助理专业，它的方向是检察官助理，那么这个也很明晰了。 对 以后学生主要是面向检察院的、 嗯、 法院和检察院实际上是我们学校的大订单、 嗯、 每年这个用人的需求非常大。 他们会来学校里招人吗？ 对，他们会到学校，然后我们会统一组织学生来考试。 第 四个专业是叫国内安全保卫专业，这个专业应该是在北京市只有我们学校开设这个专业。那么它这个主要是做一些培养的，就是涉外的一些安全管理和安全保卫方面的专业的人才。 这里说的涉外指的是什么？ 涉外就是比如说就是两个意思都有，一部分就是他去国外，就是比如说有些国外的项目他要去国外来这个完成、 嗯、 还有一个涉外的意思就是他在国内是在一些外资公司来做这个管理方面的高级人才。 一般是那种数据分析吗？ 不是 不是、啊、 这个不是叫数据分析，实际上是下一个专业，我们有司法信息安全专业，这个是个计算机的专业、 哦、 他做的更多的是这个网络方面的安全、 嗯、 那么这个国内安全保卫专业他做的是这种其实咱们普遍意义上理解就是跟这个身体素质相关的这种、 哦、 其实是安全管理方面的项目管理方面的这种方向。 应该男生更多吧？ 对，这两个专业实际上都是男生多一些、 哦、 因为它跟这个专业特点有关。总的来讲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些专业还是挺有咱们特点的、 嗯、 政法特点。 而且有政法特点，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生选择起来来讲呢、嗯、其实是非常鲜明。如果我喜欢就是喜欢，我可能不喜欢就是 对对对， 可能就是不喜欢了。 我们在咨询中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嗯、 对对对、 如果是喜欢的人他一定是哎呀特别的就是想去了。 对，如果他是想在这个行业里工作、嗯、或者是热爱这个行业的话，那我们应该就是不二的选择。 所以说这个学校也就是说政法职业学院在选择起来就是专业选择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清晰明白。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强烈兴趣的考生把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放在第一个志愿里面、然后填一个专业。其实现在填不填的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将来分的时候还就按 这 个分了吗？这 个就其实是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学校就是除了专业有特色，实际上在学生的这个教学管理上也有一些就是跟其他同类院校不太一样的特点。我们是这样，我们首先这个专业的选择我们不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分、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学生，我们是从16年开始这个项目，第一年的时候其实入校之后没有给学生分专业，我们经过一年的教学之后啊就发现如果没有分专业的话，学生可能对于自己今后的这个到底学什么专业啊什么就业啊他还是有点茫然，可能心态上会比较浮躁。后来我们经过一年之后呢，在第二年的时候就给他们分了专业，分了专业之后效果还很明显，学生马上就踏实下来了，因为他就知道我以后可能就要学这个专业，就要在这个方向就业。所以我们从17年招生的时候开始，我们会随录取通知书就给学生发一个你的这个专业意向表、就是这样，你随录取通知书你就想好了这个问题 就选。 对，然后入校之后我们就给他分开了专业、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后面的教学。这个就是到下一点，第二点就我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在教学上是没有跟这个高中合作的、我们前五年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教学安排、也就是说我们学校来讲是想体现这种职业培养的特点。我们前两年给学生当然也是这个高中阶段的基础 课 程教育 是要做的， 对，但是我们也会加一些跟专业相关的、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叫职业规划的引导、比如说有一些职业规划的课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带学生就是有一种体验，比如带他们到法院去参观或者是旁听、就是他们提前就大概对自己的这个职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然后到三年级之后就逐步加大这个专业课就加入进来。对对对， 更系统的来进行讲了授课了。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就是我们从专业上还教学上我们自己的一个特点。 还真是非常的 鲜 明。我觉得这有以前哈，有人说你看我们进校之后就开始涉及到有关政法呀、等等这样。可以算工龄了，开玩笑。 对对对， 是吧？ 如果是在以前，应该就是 这都算工龄了。 对。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就先说到这。 好的好的。 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相应的介绍哈、非常有特色的一些专业，来自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那么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呢，来给大家介绍这几个有关贯通培养试验项目，他们各自的特点。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赞助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7年。

咨询热线400-600-7500。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为大家请到三所学校哈，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都是贯通培养试验项目的学校。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哈，那么入校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选择这个相应的职业方向啊，就算专业吧。那么通过五年的学习，我想最后如果我们对接本科的话， 我们是对接到北方工业大学。 那个时候这些孩子其实已经不是小白了，就已经是对专业知识已经有非常深的我觉得了解和认识了。 对，后面就是再给他们做一些整体素养上的提升，就到了本科阶段，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就学科方面专业知识的加深。因为在我们这里主要是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他可能如果是本科这个学历的话，还需要另外一些理论上的专业知识。 到那个时候我觉着这五年可能相比于他们进入那个本科高校之后刚刚入学的大一同学来讲，那应该是老资格了。 对对对， 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胡想问一下，政法职业学院理科生能报法律事务中澳合作商务法律班吗？主要方向是什么？报考有什么要求？能续本吗？问的其实是 高考的问题。对，这应该是个高考的学生。那我也简单说一下吧，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专业除了特别专业的计算机类的专业，所有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的。报考的条件就是只要您达到了北京市的这个专科分数线就可以。 可以，没问题哈。 对， 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的专科直播咨询呢还将再次开启哈。那么关注专科的这个院校报考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提供专科志愿填报的一个指导。好，那么这里呢，这个关主任先给这位听众朋友回答了一下关于这个专科方面的提问了。那么还有就是呢，在进入学校之后，我们的这个条件怎么样？是全部要安排住宿吗？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是想讲一下这个 哈。 对，我们这个贯通培养的学生，他们在前三年的这个阶段的教育，我们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基础部。那么前三年是由基础部来统一管理的。我们对他们的管理模式叫一日行为管理，也就是说他每一天的这个行为我们都是有固定规范要求的。比如早晨起来要早读，要出早操，然后上平时在学校周一到周五在学校的时候要穿校服。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有自己单独的楼层，住宿的时候也有自己单独的楼层，然后每天晚上还有晚自习，这是对他们叫一日行为管理。 还是非常严格的哈。 对对对， 家长可以放心。 对，因为中考的孩子他们上来是还是属于未成年人。 对， 所以我们在管理上要求还是相对比较严格一些。 今天上午我们举办了一场这个校园咨询会哈。到时候这个今天上午也有这个其他的参加贯通培养项目的学校， 对，我们一共七所学校 来参会，包括这个五年制高职的学院。 对，有三所五年制高职的学校。 那么像这样的提供咨询服务的机会还有吗？ 目前北京市统一的这种咨询应该是没有了，但是各个学校应该都有自己的这个校园开放日。对，我刚才漏说了，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在7月7号在那个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还有一场这个我们叫贯通培养的咨询会，应该还是今天这些学校到时候也都会到就去参会。 那个时候是7月7号是志愿填报开始。 对对对对，就是主要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今年志愿填报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后面还有一场。刚才忘记了，只想着我们还有个开放日。 还有个开放日。 对对对，我们学校就讲刚才讲到我们学校，我们在7月7号也安排了这个校园开放日。也就是说学生如果参加完这个咨询之后想到各个学校去看一看，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到时候会安排专业的老师，就是还有就是相关的部门，比如像征兵啊、资助啊这些部门，我们都会安排老师在就解答考生和家长各个方面的问题。 说到这个资助哈，像我们学生入校 之后会有相应的一些资助或者说奖励政策吗？ 是这样的，就资助和奖励呢，各个学校应该是都有专门的这个部门。那么资助政策应该就对于贯通的这个学生，他们享受的就全市也应该是统 一 的。就是中职阶段呢，北京市是有统一的中职阶段的标准。那么高职阶段呢，有高职阶段的标准。各个学校应该都还设有什么奖学金啊，什么其他的这个困难什么资助、困难补助这种，应该是都有的。 所以呢，这一点对于每一所贯通培养项目的学生，每一个贯通培养项目学生，无论你是在哪所学校，都可以享受到的政策哈。 对对。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大家在招生简章上应该每所学校都一样哈，都会看到，只要努力学习就应该有相应的一些奖励哈和鼓励。 对， 那么大家呢，关于三所学校的问题哈，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呢向几位嘉宾呢来进行提问。三所学校今天啊，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最后我们来介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听校名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校。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专业呢都是和这个信息技术有关的。那么对于理科比较擅长的朋友，而且对计算机什么的感兴趣的这样的考生，其实呢都是可以考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所学校。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们请到的是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杜刚。杜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我们的中考生提供了哪些可以继续深造的机会。刚才说了，我们的招生人数呢是这三所学校当中应该是最多的，450人。 对， 是吧？但是我们的专业少，只有三个专业。 对， 这三个专业您给大家先说说。 我们学校可能是在贯通里边这个专业定位是非常明晰的 清晰。 对，那个人数呢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专业就定居到软件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还有大数据。而大数据技术应用呢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信息技术。 对，今年做高招的时候很多的学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 是。 那我们等于从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也设置了这样的专业，倒是很好和高校来对接的。 对，因为今年也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也是第一次增加大数据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跟他一直是对接的高校。 刚刚做过。 对对对对。这三个专业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学校里边呢，这个三个专业实际涵盖了这个计算机产业链的这个方方面面，基本在产业链上都融入到这个学习中了。第一个软件技术讲的是程序开发，我们所有的应用软件，包括现在用的这个手机的 APP 的开发，基本都是在软件技术这个专业里来进行完成。 将来就是比如说这个编码呀 程序员 什么 程序员，对程序员。另外呢，信息安全，当这个软件可能在编完以后，它要求保证软件的这个安全程度，包括里边要涵盖一些客户的信息，包括一些应用软件开发的一些稳定性，都会融入在信息安全领域。也会有一些黑客的攻防啊，网络的这些病毒的查杀呀，都是在这个专业里来进行学习的。而大数据这个是一个新增的专业，它呢其实是为未来以后学生在这个人工智能方向拓展上的一个基础。 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也非常火。 是， 一旦有了这个技术，就是刚才说具备了软件技术，同时你的系统相对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呢具备了大数据分析的功能，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前沿。就是这些呢就可以在现代信息中基本都包含了，我们要这个开设的这些专业都涵盖在里面。 对，所以说呢这个专业特色也是非常的鲜明。比如说从小就爱鼓的电脑啊什么的，这些孩子倒是都是有可以选择，而且将来升入本科之后，我觉得真的也是特别好的可以对接到 高校当中的这个专业里面去哈。 嗯，对。 嗯，好，那这是专业啊，我们先把专业提出来，是为了呢让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视野，知道每一所学校都有什么，我喜欢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填报什么。那么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学制的安排啊，我们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两年，然后呢三年，然后两年，也是这样的一种设置吗？ 对，我们跟关处长这边提的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中呢是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讲台路校区来进行合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线上和线下资源，因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很多的个线上的这个高中课的文化教学资源，而且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区呢就跟附属中学就一墙之隔 啊。您指的是跟 清华附中 将 台路校区 跟将台路 校 区 对对对一墙之隔， 去他们学校翻墙过去上课， 不用翻墙，我们之间有一个这个可以沟通，有一个开放的门 啊、哦。我们学校的同学去那儿上课， 就是我们一般在做物理实验啊、化学实验的，我们都是到这、 啊， 因为我们这种职业院校不具备这种生物实验室 啊或者化学实验室 这种基础设备，用他们的实验室，用他的这些硬件资源，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而且这个在我们这个两年制的高中阶段，可能我们占的这个课程量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这些贯通的学校并不需要参加这些高中的会考，所以我们可能就作为一种开放课或者实践课的领域，来开设生物课或者这个化学课，作为一个学生的一个职业技能一种延展或者是拓展，所以呢，在高中呢，我们也是两年，就是由清华大学的这清附中的老师来进行集体的教研呀、指导我们基础教育学院的老师一起备课，这样呢，能够，因为我们是理科嘛，因为在这个数学和英语领域，我们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强化，因为对于计算机类的学生呢，编码呢它基本都是英文的系统，数学呢它需要逻辑思维，所以我们也是有特色的强化了我们这个贯通的这个英语和数学 方面的哈 啊，对啊，可以，所以相对来说这里放的重点要多一些。 我觉得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啊，就是对于那种长的挺长短的又短的这样的学生特别的适合。 对, 对， 像比如说我原来那个就是理科特别不好，就喜欢文科，就盼着分科，可能这样的学生就挺适合的，是吧？ 对， 终于可以不学自己不喜欢。 对嘛，这个自己的弱项规避掉了。 对 对， 其实这样挺好的，就发挥自己所长嘛，是吧？ 对， 对。 那么这个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是这样来培养的。那么到了这个专业教育阶段，我们会有哪些，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培养方式和特色，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优势，大家学生可以享受到？ 在专业教育阶段呢，因为我们学校是35所示范性的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所以我们在这个，而且我们是工信杭执委的这个指导委员单位，所以我们在整个全国的信息化这个领域呢，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前沿的这个地位。像全市呢，所有信息类的老师呢，可能都是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这个师资类的培训，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在学生在高职阶段呢，我们在这个学生的这个专业教育里，我们其实在所有的课程开设都是非常前沿的，像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苹果开发放着我们 HTML5 都是讲授的非常前沿的一种技术。而且呢，我们在高职阶段呢也和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有汉语基础的这个地区呢做了一些这个对接，比如我们在这个专科阶段送学生去台湾呀、去新加坡呀，因为呢毕竟说这个孩子有偏科，其实录入到贯通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他的相对来说他的英语能力啊还是偏弱的，我们在强化的时候呢，其实在做高校对接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选择新加坡还是以这个汉语为母语，或者台湾呢也是以汉语为母语对接。 台湾省就是、 相对来说 去我国台湾是这个相应的这些您指的是同学 同类院校 之间 进行研修 啊、 因为这样呢我觉得计算机这个领域啊可能相对来说其他学科它变化非常快，而且我们这个培养是7年的一个更新期，可能 有些技术在学完两年以后，你毕业的时候可能就又变了。 尤其是这一行哈， 尤其这一行， 对， 就像我们原来在学这个什么这个 JavaScript 这些，这就编程语言、嗯，其实在毕业以后，它就被完全被 HTML 代替了。您说的这个我都听不懂， 就是比较前沿的一些学科、 程序哈。 但是我们其实教它的一种学习的 方 式和 方 法， 方法 就是你在学程序开发类人，你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无论技术怎么更新呢，你应该自动的去。当发现新的技术，告诉学生他应该自己去， 他自己就能抓取， 自己抓取他所需要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来完善他自己的这个学科。 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呢，其实如果是英语还比较偏弱，我们也考虑到了，让他去一些这个以汉语可以交流的这个，像我国台湾呢、啊，或者是 新加 坡 这些信息技术的专业也是非常好 好一点的， 对， 去有一个这样慢慢的去成长的过程、啊。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区别于大学嘛，那些孩子。的英语技术，比如像美国是这欧洲，它可能相对来说好适应、但我们的孩子、包括所有这个层次的贯通学生，相对来说英语还是比较薄弱，所以创造这个环境呢，让他到国外去开阔视野，来进行这个以后这个升入到本科阶段的知识的储备、或者意识的储备。 对，我觉得在您这个专业的培养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孩子的那种学习的能力，随时的跟这个最新的技术进行接轨，不能这个落下哈，这种东西发展太快，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专业，我会了可能就会了哈。 对，因为从这个教委要求也是贯通培养，培养的是国际化的这个有国际化视野的这种人才，所以如果这孩子老圈在国内，他可能没有这种体会，他可能没有这个亲身经历到国际化的这些先进的教育方式，因为国内我们也在不停地搞教改，但是可能跟外国的新加坡这种项目教学是它又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当学生可能接触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各种各样的工程类的这个项目以后，他可能对他自己学习也有很大的启发。 经历了这个专业的学习之后呢，会升入我们的对接学校，也就一所， 我们就一所 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 对 对对， 整合式哈。 对，因为正好名字也都各位考生的家长一看都非常匹配，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对接信息科技大学。 这是呢这个进入到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之后，我们将接受的教育和培养，那么特色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在选择贯通项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很好的啊去判断。那么今天这三所学校呢，我们从专业入手，让大家去了解，然后呢去填报志愿。那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大家做一解答。比如说在填报志愿的方面呀，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出分之后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请几位老师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哈，一会儿在这个填报志愿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具体的啊有什么样的操作，大家不妨也听一听。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进入到中招直播咨询。今天的第一期为大家请到的三所学校呢，都是负责贯通培养试验项目的，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填报志愿方面呢，大家还有什么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向各位老师啊进行咨询。那我们简单呢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贯通培养试验项目多少分哈？最低录取分数线，两位老师回答一下。 430分，430分起。 报志愿的时候，大家不用太纠结，过了430就行了，就可以报了，是吧？ 对，应该是这样。 然后呢，可以填报的应该是 8个志愿， 8个志愿，然后选每个学校一所专业， 每个学校选一个志愿， 一个志愿， 一个专业， 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要把哪个学校放在第一个，我的这个就是我最想上的放在第一个，那如果说没录的话有可能被 搁到下面，我不可能。 对，他是对，他是依次录，对，按照你的志愿顺序来投档，对对 对, 对。所以呢，虽然说可以报八个，然后今天比如说三所学校，你最想上的就报在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就录了，那其他两个学校你就没有机会了。就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醒过了，不喜欢去的地方就一定不要报。就比如不要就是说我先随便填一个，那录取了的话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就像转专业的时候了，高招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学校的当中转专业，但是你这学校之间你可就没法转了。 对 对, 对。 我不喜欢这个劳动保障了，我去北京政法，这是不可能的。 对。 林主任有什么提示？ 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呢，如果说在就是在家里啊，或者是就上网不便、上网不方便的话呢，我们也会提供这个服务的，就是考生啊、家长可以在志愿填报期间，拿着准考证、准考成绩单、报名密码到我们学校的南校区，我们的招办呢，可以协助大家进行这个报名服务。 你直接到学校，老师就帮你填了， 帮你操作都可以的。 可以哈。好，那我们几位老师给提供一下这个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我们可以说一下啊。先请这个好，李，不用谦让，李主任先说吧，劳动保障。 好，那先说一下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咨询电话吧。咨询电话呢比较多，大家可以记一下6494-1605，6494-1636，6494-1781。另外我们还有两个移动电话，18010218856，18001318322。这个18001318322呢，同时也是我们劳职一对一的微信号，搜索添加以后呢，可以享受我们招办老师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服务。当然了，也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网址啊，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呢相关的内容，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贯通项目。 好， 我们地址我一起说了吧。 好， 我们有两个校区，我们的北校区是北京市昌平区南口路32号，就是在八达岭奥特莱斯和乐多港的对面。南校区，南校区呢是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5号，这个是在奥运商圈，也比较近。再有一个呢，我再次这个邀请一下大家，明天是我们的毕 业 典礼暨校园开放日，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好，在哪个校区？ 谢谢，在北校区。谢谢主持人，北校区。 好，我们请关主任介绍一下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咨询方式。 我们咨询电话有两部，很好记，一个是89269999，一个是89269998。就是我们到报志愿结束之到期间，这期间都有老师来值班接听电话，所有问题就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另外我们的地址，我们只有一个校区，我们的地址是大兴区黄奕路团河段2号。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搜索的时候可以搜政法职业学院，也可以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都可以。我们是就很近。 好，那杜叔您说一下电话，然后给我留10秒钟。 好，我们就两部咨询电话，一个是6435-3978，6437-4282。完了，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呢也是开放我们的南校区和东校区。南校区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区，东校区就是专科阶段的校区。 好，谢谢。剩余的没有说完的啊，明天微信当中呢给大家继续做介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